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不过对他来说，三分钟已经足够了。果然不消片刻，外面便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。零八九没有记错，在他还活着的这个时刻，他应该是刚刚结束第二节课的授课，放熊孩子们出去玩耍，而他自己会照惯例回房间吃点零食补充体力。下一秒，房间门便被人自外推开。这个世界的季飞鸿站在门口，与顶着楼影皮囊的零八九面面相觑。季飞鸿退出一步，确认这确实是自己的卧室，才开口对面前这个年轻学生询问道： 你想去国外吗？啊？如果你去国外找到一个人，就有可能救他的命，你去不去？ 季飞鸿抓抓头发。 这是什么整蛊游戏吗？ 零八九重复了自己的问题。 你会去吗？ 季飞鸿微微整肃了面容。 说真的。 季飞鸿毫不犹豫地点头。 那当然要去。 零八九把自己准备好的便签纸递了过去。 所有相关的东西我都写在上面了。他住在东欧乌克兰的基辅州，在那里最著名的圣安德烈教堂附近有一条灵荫道，他家就住在东灵荫道尽头的波迪尔街区的66号。他母亲有中国血统，他的中文很好，不用担心存在交流障碍。他全名庄长廷，英文名瑞安，庄瑞安，27岁。到了那里，你只要一打听他，就能知道他在哪里。他是个很好看的人。 提到那个人名时，零八九的嗓音便不自觉放软放轻了。 白头发，白睫毛，只是眼睛不好，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你要提醒他，在明年的9月8日千万要住院，好好观察，住上3天，期间不要离开。他就是在9月11号凌晨去世的，记住了吗？ 季飞鸿打量了一遍手里的纸条。 记住了，那我怎么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话？那是你的事情。 OK， 谢谢。方便告诉我你是谁吗？ 季飞鸿把纸条攥在掌心。 时空穿越者还是未来人？ 零八九不再解释，抓紧最后一点时间，把另一桩最重要的事情通知给了他。 还有你，记得明年8月底前后不要开车出去，就算一定要开车，也要小心疲劳驾驶的司机。 他为自己预定的3分钟时间很快到了头。零八九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刚刚回到教室坐定，主神空间内就传来了061在半分钟内发来的3次交接讯号。零八九笑了笑。上次看到061这样迫不及待，还是在他没有格式化前，第一次弄清楚自己对池小池感情的时候。他按下了交接键。下一秒，089便换回了白衣黑裤的工作装，站在了主神空间的交接点上。趁着交接点的这点时间，二人迅速交换了已有的讯息。 奖领过了？ 你也见过那个世界的季飞鸿了？ 刚刚搞定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花了3分钟。 3分钟？你是当着他的面传送来又传送走的？ 对啊。 你不怕你突然消失会吓到他？ 不会，没什么能吓到我。 你确定他一定会去？ 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去。 真没有信心？ 当然。 零八九的口吻是一如往常的自信。 有的时候这种过度自信总让人想揍他，但有的时候却让他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魅力。 我自己我清楚。 楼影拍一拍他的肩膀， 我快要走了， 最近脑花大概是想狠狠压榨我一把，给我安排的代班任务很多，我还有200多次任务就要结束了，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传送。没想到临走前还能给另一个世界的我和二三做点好事，不亏。 龙影抬眼发现时间差不多了，强制传送即将开启，刚想说些告别的话，089就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他轻声道， 我还给我儿媳妇带了点见面礼，爸爸穷也没什么好送的，东西就放在你们两个的仓库里了，你可千万别偷吃啊。 与此同时，池小池这边的老师已经在隔壁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放弃了抵抗，选择让他们自习。而池小池也在自己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样多余的物件。仓库里的东西他都有数，突然多出来一样物品自然是醒目无比。池小池扒拉了一下，发现那是一袋咪咪虾条，上面贴着一张比他本身更醒目的便条， 给亲爱的儿媳妇。 池小池把便条撕了，把虾条拿了出来，轻轻晃了晃袋子，里面发出哗啦哗啦的零食杂响。同桌正无心学习，眼睛往响动处一瞥，顿时亮了， 你居然有这种好东西，来充公了。 82年的， 建国那年的也得充公。 张开手，我给你翻。 看你那小气劲儿， 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 爸爸。 池小池与同桌玩笑间将手探进虾条袋子里，不意外的在最角落里触到一点不寻常的硬物。他抓出一小把虾条分给同桌，又把其余的虾条分给前后座，最终留给自己一只只剩寥寥几根虾条的空袋子，一个小小的瓷盘，以及10几粒米，是米还是晶莹剔透的生米，米上有着精致的字雕，也不知道089是在什么时候偷偷琢磨出了这么一套手艺。池小池把米雕放在课本上低头研究， 以前六一被格式化以前给我的，当初六一把这个东西放在零食里给我，我存了这么长时间也该物归原主了。32位密码，不是你或他的名字缩写，全拼全音摩斯密码，所有现存的密码解密方式我都试过了，不要白费功夫，不是你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生日，不是你们生日的变形加密，任何现存的数列加密方式我也都试过，不是你们父母的生日，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生命里出现的档案编号学号和幸运数字，不是你的电影名称缩写，不是你曾经在电影里跟别人接吻的时间点，不是和我与二三有关的任何数字，我尽力了，换你破解，看完吃掉，我消过毒。 池小池看完后想，089是真的尽力了，而且他大概认为自己是当真快要离开主神空间了，才会冒险把这样东西托付给他。089甚至生怕主神观测到，以至于不敢把它以数据化的方式传输入自己体内。直到把这样东西握在掌心时，池小池才有了沉甸甸的现实感。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足够清醒，但从没像这样被泼了一头冷水，浑身只剩刻骨的冰凉。他居然真的沉浸进了这个世界。四周都是小仓鼠的咔嚓咔嚓声，池小池没有熟悉的朋友，没有任何初中和高中的同学聚会，这么多年身边也只有一个 Lucas， 他身边的这些属于池小池，却不属于池小池，这种感觉实在是有些糟糕，让他想到遥远的过去，那个叫他等到凌晨3点的骗子。